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听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听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最近，冷空气继续影响我国的北方地区，长江以北的大部分地区气温将下降4到6度，局部8度以上。西北东部、华北的中西部、东北的中南部等地有4到6级风。环保部的消息，截至目前，京津冀及周边的地区排查出的6.2万余家社企散乱污企业及集群已进行分类处置。PM2.5 的浓度3月至11月15号同比下降了9.8%。22号，西成高铁呢正式进入全线拉通空载模拟的运行阶段，开通后，成都到西安的旅行时间将从目前的10个小时大幅缩短到4个小时左右。我国用长征6号的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吉林1号试频04050星，将增强星座的观测能力，更好地促进遥感行业应用。1月至10月，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的企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国有企业的收入和利润持续较快增长，利润增幅高于9.2个百分点。23号起，中国铁路客户服务中心12306网站的支付功能将上线试运行，北京地铁17号线进入全面施工，2021年实现全线贯通。感冒高峰来临，北京儿童医院内科单日的门诊量超6200人次。 不去苦闷散，不去，为何我心一片空虚？感情已失去，一切都失去，满腔恨愁不可消除。为何你的嘴里总是那一句？为何我？心不会死，明白到爱失去，一切都不对。我又为何偏偏喜欢你？爱已是负累，相爱似受罪。心底如今满苦泪，旧日情。再追，偏偏痴心想见你。为何我心分秒想着过过去？为何你一点都不记起？情意已失去，恩爱都失去，我却为何偏偏喜欢你？ 偏偏喜欢你是香港地区已故的流行歌手陈百强一生中比较得意的专辑了。这首歌呢，是他当时唱歌风格的一个鲜明的分水岭。之前的陈百强音乐风格走的是清纯朴素的城市民歌路子，在配器呢当时也较为单一，多是运用了钢琴和吉他。在1982年的1月和8月，陈百强呢当时分别推出了《今宵多珍重》和《偏偏喜欢你》两张唱片，成绩呢也有了重大的突破。在这首《偏偏喜欢你》里，陈百强的歌声中包含的那份抑郁与苦涩的情绪给人印象深刻，也好像是呢周启生和陈百强兄弟情的一份纪念，令人潸然泪下。下一首歌呢带给你，来自于林忆莲，远走高飞。 用钱每天东奔西跑准备材料还是带不下来，好困难呐。 那是你没找对平台，直接找顶呱呱，只要你有按揭房、自建房、按揭车、社保、公积金等等都可以带，所有手续顶呱呱全部搞定。 还有这种操作啊？怎么联系呢？ 拨打电话52514040，微信公众号搜索顶呱呱。 专业空气机构天空无霾推出不需要换耗材的空气净化器，无需安装，直接制造清新空气，拒绝雾霾的伤害，把雾霾隔离在窗外，天空无霾才有未来。6021-9900，6021-9900。

这是全国第二次同时放归两只大熊猫。2017年，铜锣区加强了改革创新，不断推进城市管理工作，实现新提升，实现餐饮单位强制垃圾分类。原创大型民族歌舞剧《松毛岭之恋》被文化部列入中国民族歌剧传统发展工程之一。工信部23号发布数据显示，10月中国的移动电话用户突破了14亿，达到了14.03亿户，1月至10月的累计净增8150万户。为加快实施中国制造2025，鼓励和支持地方探索实体经济，尤其是呢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新路径新模式，国务院决定开展中国制造2025国家级示范区的创建工作。 挟持着另一部分的自己，本以为这完整了爱的定义，那就乖乖地守护着你。相爱变成猜忌怀疑的烂游戏，规则是要憋着呼吸越靠。你的温柔是我唯一沉溺，你是爱我的，就不怕有缝隙，在我心上用力的开枪，让一切归零在这声巨响。如果爱是说什么都不能放，我不挣扎，反正我也没差。 那些年的我们听过的歌里，总有那么一两首奇葩的歌曲，让人确实是摸不着头脑。阿杜的《我应该在车底，不应该在车里》，网友当时猜测说呢，阿杜原来是修车工嘛。再比如林俊杰的《背对背拥抱》歌词，我们背对背拥抱，网友也大呼臣妾做不到啊。那么你有听到过哪些奇葩的歌词吗？也欢迎你来关注微信公众号经典969，参与本期互动话题的讨论，留言我都看得到。

都说那首歌常常代表的是一段回忆，一段动人的旋律，可以为我们疏导心情。今天呢，我们来点不一样的，感受一下新鲜又美好的空气。一首歌呢写得好不好，歌词占据很大的比重，所以呢，我一般听歌都比较喜欢来琢磨歌词，好像歌词真的会锦上添花一样。但是呢，有些听到的歌词也会让你感觉很奇葩了。其实呢，最早让我感到诧异的歌词就是那首刀郎的那曲停靠在八楼的二路汽车了。开始听到时呢，自己会想，哎，停在八楼的汽车是不是我听错了。直到最后了，我去了重庆，发现哦，原来真的有汽车停靠在八楼。哎，小杰说呢，想问一下陶喆，小镇姑娘里唱的害羞的不敢抬头，只会傻傻的看着天上的星星，这句话里没抬头是怎样看到星星的？这个呢，等哪天我见到陶喆一定会帮你问一下的。那么你都有听过哪些奇葩的歌词吗？也欢迎你来关注经典969的微信平台留言，我都看得到。我们来听到刚刚小杰说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陶喆《小镇姑娘》。 当你最寂寞的时刻，我陪伴你，给你我的安慰和鼓励。

到目前为止，13亿中国人当中呢，就有1.2亿的肠胃病患者，而且患者的低龄化趋势非常的明显。关于养胃，微笑提示呢，在这里也要提醒你，随着温度的变化，一定要适时的加衣，防止受寒。同时在饮食方面也一定要注意，少吃辛辣刺激的食物，少喝咖啡和浓茶，以及少摄取甜食。推荐吃清淡口感的食物，营养要均衡，不要吃得过饱，细嚼慢咽，保持心情的愉快也非常的重要。最后呢，一定要注意身体平常的养护，适当的做一些运动，增强体质，做到规律生活。你都有哪些工种有自己的节日？不知道你能记得几个呢？比如说教师节、记者节还是护士节呢？那从2018年开始，中国又多了一个节日，那就是中国医师节。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这可能是所有人对于医师的印象了。我们常说医者仁心，是因为这群人无论年纪大小，无论何时何地，他们永远都保持了一颗仁心，在守护着每一个病人。而在11月20号，经过国务院的批准，从2018年开始，将每年的8月19号设立为中国医师节。虽然2017年的8月19号已经过去了，2018年的8月19号还没有到来，那不如就在今天，让我们把这一年的祝福都补上。在这里，也要向广大医师们说一声，你们辛苦了。这两天的气温大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穿上秋裤？而最近，台州市中医医院中西医结合科的副主任医师卢威表示，从中医理论上来讲，伤寒伤了人的阳气，而阳气虚了之后呢，新陈代谢的能力就下降了。为了抵御寒冷，堆积起来的脂肪不能够及时的代谢出去，就会留存下来。简而言之，就是不穿秋裤，你有可能会变胖哦。说到秋裤，这个季节呢是真的得穿上。穿秋裤的理由不光是为了防止发胖，最重要的还是要保暖啦。当你觉得双腿冰凉，从户外回来的时候迟迟没有恢复到正常的体温，那么说明你真的该穿秋裤了。尤其是经期女性、孕期女性、老年人和关节炎的患者，经常久坐或者是末梢循环不好的朋友，这一类人应该马上穿上秋裤，甚至是穿棉裤，因为最近的气温确实是很凉。如果说有时间的话呢，每天睡前用热水去泡15分钟的脚，对身体也是非常有好处的。好，以上就是今天99微笑提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喽。变得模糊，直到不能呼吸。